约伯传第十七章。我的气息已断，寿命已尽，而且坟墓已为我做好，我岂不是成了笑骂的对象？我的眼睛岂不是在酸苦中过夜？求你将我的抵押放在你那里，谁还敢与我击掌作保？因为你蒙蔽了他们的心，不叫他们明白，他们才不敢举起手来。人请自己的朋友分享所有，但自己的子女却饿得眼目昏花。我成了人民取笑的资料，人人在我脸上可吐唾沫。我的眼睛因愁闷而昏花，我的肢体消失有如阴影。正直人因此而惊异，无罪者奋起攻击恶人。一人坚持自己的道，守静的人倍增勇气。你们众人，请你们再回来，但在你们中我找不到一个智者。我的时日已过去，我志所谋，我心所爱都已落空。他们将黑夜变为白天，使光明靠近黑暗。若是我还有希望，即以阴府为我的家，在幽暗之处铺设我的床榻。我对墓穴说，你做我父；对蛆虫说，你做我母我妹。我的希望就在何处？我的幸福有谁注意？这一切只有和我一同降入阴府，一同安息在灰尘中。